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昨天我们主持人亚威呢，跟我们分享了他童年的往事，说那一年呢，他读五年级，有一次放学呢，读二年级的弟弟呢，就哭着找到我们主持人亚威，说被一个四年级学生给欺负了。当时亚威脾气又上来了，带着他弟弟就去找那个人。他说那是他唯一一次，两兄弟一起哭着回家呀。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有好的段子想跟我一起分享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云奇。北斗地图 APP 预计5月1号上线，其导航功能可精确到1米以内，能够清晰定位到具体车道。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已有14个调整党政主要领导。截至目前，浙江杭州市委书记、山东济南市委书记、湖北武汉市委书记、河南郑州市市长职务暂时空缺待补。近日，印度东部奥里萨邦一列火车的22节车厢脱离火车头，载约1000名乘客滑行10多公里，铁路工作人员才设法让车厢停下来。北京市疾病中心近日发布手足口病疾病提醒，根据北京市近年的监测结果，每年4到6月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，10月到11月还可能出现一个次高峰。北京市发改委下达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专项建设任务，2018年率先启动的10个项目将涉及丰台、大兴、怀柔等10大区，总建设任务8.3万亩。即将于4月13号开播的超级网综《这就是铁甲》曝光先导片，与此同时，第四位战队经理人撒贝宁揭开神秘面纱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云奇，感谢收听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

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梦想，车子外面是世界，车子里面是自家。把旅行和生活完全结合起来，是我们行在路上，乐在其中。没错，旅行的最高境界可能就是和生活结合起来，这样的旅行或许会更有意义。如果你热爱旅行，那为什么不现在就出发呢？今天我们就来一场像飞屋环游记一样的旅行，和房车一起出发。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请到了聚火时光的傅先生。 九六九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来自聚火时光北京国际旅行社，主要负责聚火房车这一块。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房车的使用和房车的旅游注意事项。 或许呢，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，房车依然是一个有着几分神秘的话题。房车里有什么？房车会不会很挤？住在房车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？其实房车离我们并不远。 现在咱们中国的房车是刚起步，因为大家好80%人都不太了解房车，里边的包括里边的结构和使用，灯的开关、水的开关、排污的开关、座椅的调试、床铺的使用，这个都需要跟顾客来讲一下。所以好多的游客呢，都主要是为了体验，找一下坐房车的感觉。 坐着房车去旅行可能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体验，你可以即停即走，看到好山好水好时光，也可以非常亲近地陶醉其中。而在春暖花开的四月，傅先生也为我们推荐了几处比较火热的房车旅行地。 最近呢，春季可能是大家都是郊区踏青的比较多，像最近我们举行的是植树，像去怀柔去植树，然后采摘，大家都对这个比较认可。中午呢，在房车停休息的时候，可以自己动手做饭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乐趣。然后游客都特别满意，就说自己也可以准备食材，然后现场啊，大家在一起，每个人做一个特别可好的饭菜，特别舒服。待会儿可能我们去，草原天路，那可能需要两天。在天路，我们要找一个营地，提供一些水电，这样来给我们那个房车补给。晚上可以比如说烧烤，自己穿羊肉串，就大家可以聊聊天，我们还可以看电影。房车有投影，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些个电影啊，卡拉 OK， 我们还有卡拉 OK， 就大家可以一起唱歌 happy 都没问题，都可以满足。 找一个周末和房车相约一场旅行，不用跋山涉水，行走在峡谷中，空气清新，路边有潺潺的溪水流动，偶尔会有一两条小鱼游过，或是在草原，又或是在湖边，感受美食、烧烤、电影的乐趣。 在这里，我希望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来到我们聚火房车，然后体验我们的房车，感受一下我们房车的优点和旅游的乐趣， 享受房车的舒适，享受旅行的惊喜。如果你喜欢旅行，同时也喜欢房车，那不妨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四月，和我一起赴一场房车的春日旅行之约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 太阳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

你是我的七楼，这是场奇妙的相遇。哦，大街那么的美丽。哦，就好像天上的织女。哦，没有想忘记，反而更清晰，只是为了爱，然后让自己适应，没有想逃避，激发我的勇气，执着为了等待在每天 day by day。 那么不说迷离，那么不可思议，而我确定它是唯一。睡梦中吵醒，我还有一点孤寂，我还在河边默默一直看着你。突然间你不见，我扭头，你却出现在我身边。忽大间你是我的七楼，奇妙的相遇。哦，哦，大街那么的美丽。哦，就好像天上的织女。哦，没有想忘记，反而更清晰，执着为了爱，然后让自己适应，没有想逃避，激发我的勇气，执着为了 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Oh,

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 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许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在动车上面呢，一个刚认识的美女呢，一直跟我们主持人泽林聊天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们单位发奖金的信息到了，内容是泽林，你三月份的工资为1150。然后我们主持人泽林清楚的看到旁边那个美女，看了一眼之后就不跟她说话了。我是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有好的段子想跟我一起分享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早上好，欢迎和我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广电总局日前表示，今后广播电视节目必须遵循小成本、大情怀、正能量的自主创新原则，不讲排场，比阔气，拼明星。我国自主研制的喷气式新支线客机 ARJ21 近日在冰岛圆满完成大测风试验，至此 ARJ21 支线客机已具备在全部特殊气象环境下的运营能力。日前，网曝一名老人和一名儿童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骑骆驼跌伤。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回应，骆驼项目目前已暂停，伤者已无大碍，园区会就此事公开致歉。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，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位嘉宾将陆续抵达并展开讨论。近日，一段救护车上高速不缴费被拦的视频在网络热传。救护车上高速缴费问题再度引发讨论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，救护车具有公众属性，有关部门有必要出台统一规定，给予救护车特定免费通行权利。据外媒报道，一项新研究对南极冰盖进行了探查，发现实际上南极冰川正以极快的速度消退，从而导致海平面上升。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表示，首都德拉黑一处科研核反应堆已完成升级改造并投入使用。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决定，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，就算流泪也能放弃，将心比心，因为幸福没有捷径，只有经历。 好的生活不是拼命透支，而是款款而行。当我们被欲望追赶，步子迈得太快，就容易丧失自我。懂得给欲望做减法，学会与内心和平相处，坚守一份清醒与自持，保持自己的步调，才是真正的内心强大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李珂。 故事